向往大金门，遥望长城长，草原天路更漂亮。 冬天片片雪花滋润我的心房，苏醒了沉寂的时光。 大好河山美，金帐古市场，听我慢慢给你讲。 这里有你，这里有我，不同肤色，激情飞扬。 伸出双手，传递力量，寒冬也会有暖阳。 冬奥有你，冬奥有我，不同的语言一起唱。多少精彩，多少感动，更快更高更强。 携手去远航， 向往大金门，遥望长城长，草原天路更漂亮。 冬天片片雪花滋润我的心房，苏醒了沉寂的时光。 大好河山美，上古市场， 听我慢慢给你讲。 这里有你，这里有我，不同肤色，激情飞扬。 伸出双手，伸出双手，传递力量，寒冬也会有暖阳。冬奥有你，冬奥有我，不同的语言一起唱。多少精彩，多少感动，更快 1980年，中国运动员参加第十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。 2022年，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，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。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“冬梦飞跃”来了，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。